天舒雅的第六感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这是来自黄仲坤演绎的版本。或许大家会更加习惯于迪克牛仔的这个版本，当然两者也是无法比较的，但是我个人认为呢，黄仲坤唱的会比较的富有情感，他是以一种影视剧的方式把这首音乐的 MV 完全的演绎了出来。继续来听蔡健雅 True Love。或许你不觉得怎么样，可是第二次第三次之后，那种声音带着一种平淡，平淡当中有点诡秘，明明是直触人心的伤感，在他却被演绎的那么的平淡，似乎有一种掩饰蕴藏其中。继续的歌来自陈奕迅，人来人往。 走，当升职的你举杯到凌晨还未够，用尽真机拉我手，缠在我颈背后，

亮的霓虹灯，天空的颜色好浅，傻子才争吵，落叶是树的风险，情感是偶发的时间，用偏方治好失眠。满意你爱的吗？有何新发现？温柔的誓言，恋爱的肢体语言，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，消息和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，吞下寂寞的 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 FM 九五九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 体贴让人格外感动。

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。 迎着风，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 FM 九五九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 这是那英的声音吗？一直以来印象当中，那英的声音都是那种非常成熟的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哦，原来她还有这么甜美的一面。这首歌《山不转水转》是在1991年的时候，电视剧《山不转水转》的同名主题曲了，也是那英的成名曲。也正是这样的一首歌，让那英当时立马就红遍了大江南北。好了，这里是和你去吹风，为你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，非常动感，来自张杰的《逆战》。我是江帆，明天再见喽。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，暴风少年登场，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，硝烟狂飞的讯号，击杀时代正来到，热血逆流而上，战车在发烫，勇士也势不可挡。Yeah, come on, 逆战逆战来也， yeah, 王牌要狂野，闯荡宇宙摆平世界。Oh, 逆战逆战狂野，王牌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。千百热血战士。

风，慢慢的把心靠拢。